IBHK 晚上九点钟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各位，依家先讲讲出面嘅天气。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4度，新界将会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系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云量逐渐增多，周末同埋下周初潮湿有雾。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系7，强度属于高。天文台录得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湿度83%。跟着下来的节目是摇摆天使。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唔会删咪。 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天地会，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7-8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那这个星期我们会 播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 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摇摆天使梁安琪， 是今晚我哋第一次喺 IBHK 网络电台嘅 Rock Angel 摇摆天使，系咩歌呢？咁其实我自己都谂咗好耐好耐，挣扎咗好耐，卒之就系拣咗 Led Zeppelin 嘅 Whole Lot of Love。咁喺呢一度咧就开始新节目啦，我都想作少少嘅即系引子啊、介绍啊等等嘅。咁首先咧，节目主持人就系我啦，我系 Angel 梁安琪啦。第二咧，摇摆天线呢一个节目咧，系喺80年代咧，其实就喺 CRTU 商业二台嗰时系首先出现嘅。咁喺今日做节目之前咧，咁我同 IBHK 嘅创办人 Calvin 喺度讲，究竟系首播啊？定係復播呢？咁嗱，其實答案呢就非常之簡單，喺 IBHK 網絡電台呢就係首播，喺梁安琪嘅人生嚟講呢就係復播。好啦，今日呢個就係咁簡單啦。咁喺香港嘅大氣電波嚟講呢，我覺得嗰個空間呢係越嚟越少呢，係比 Rock Music。我唔知點解，即係個空間越嚟越窄越窄越窄越窄咁。但係剛才我喺度聽 Whole Lot Love 嘅時候呢，我簡直非常之迷醉。我認為 Rock Music 真係有一種好令人澎湃、好令人係唔想死嗰種嘅力量喺度啊！如果有任何人覺得個人生好冇意義咧，一聽 Rock 呢就話：哇，我都冇死字啊！真係太過 energetic。 咁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咧有多啲空間咧去播呢一種音樂。咁所以同 Calvin 大家因為一啲事情傾開嘅時候呢，又即係大家好夾嘅個思維啊，各方面咁，我哋不如撞下個火花，就喺呢一間其實就冇，應該以前係冇個 rock 咁 rock 嘅嘢㗎，係咪？不如我哋試下做啲好 rock 嘅嘢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想提一提，如果你係支持我哋喺香港嘅空間有更多嘅 rock music， 希望你而家打電話又好 ,PM, WhatsApp 都好啦，話俾人聽喺 ibhk.net 呢一個網裡面一走到入去，咁然后左上角呢又写住话收听直播係可以听到摇摆天使梁安琪。咁另外呢亦都可以係 download 个 app 嘅，因为我哋知道要有听众音乐空间先可以生存，真係希望大家帮帮手啦。咁另外而家呢就嚟到一个科网嘅年代啦，摇摆天使亦都有一个 fan page 嘅。咁你喺个 Facebook 嗰度 search 摇摆天使梁安琪 Rock Angel 呢，就可以 search 到我哋嘅 page。咁任何嘅专业都系有公众留言啦，咁亦都系希望大家系可以留啲言咧，系鼓励我哋系继续台前幕后去做呢一个节目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我入到嚟直播室咧，我就见到咧，佢哋贴咗张纸咧，写住 phone in 热线系81924481。即係我唔知係真係假啦，係嘛？咁但佢又貼咗咯，我要真普選，咁啊冇理由呢個電話線係假電話線，唔係真電話線啦。咁大家都試下啦，好啦，咁喺呢一個時候咧，我哋聽過 Led Zeppelin 嘅 Whole Lot of Love 之後咧，咁其實想介紹下咧，剛才你聽到個版本咧，就唔係話普通一啲唱片嘅版本嚟嘅，咁而係我自己珍藏咗一張咧喺英國 BBC Sessions 係現場收音嘅版本嚟嘅。咁盡量我都珍惜呢一個空間，介紹多啲好嘢俾大家。这个也是有些启发性在这里。在外国来讲有很多的电台主流的传媒，他们是给很多空间乐队演出，甚至帮他们出卖这些录音。BBC 是英国一个好例子。在美国来讲，我自己就教住唱教住 Fox News。Fox 给我的感觉我很喜欢，就是说他是一个新闻台来的。但是呢在政治评论啊或者是时事的中间呢，他总是会有一些音乐，他自己有 Fox Studio 啦，又在 New York 出面，因为他总部在 New York 啦，就在出面呢就会有一个地方是做一些录影或者 live 呢给乐队去演奏。即是说就算是任何时间呢都不会忘记给空间我们的音乐人。我真的很希望呢我有一天 IBHK 主流传媒我就不讲了，是不是几时轮到我们即是讲的呢，或者讲了他们会不会听呢？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做到 IBHK 呢，我们在户外是会有空间一起做直播或者录播都好，是给我们乐队作为演奏。跟住落嚟呢仍然都是 Whole Lot of Love， 但是我现在先播出来看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唱啊。 IBHK Live 直播紧嘅摇摆天使梁安琪，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咁连续两首咧都系 Whole Lot of Love。咁刚啱你听到嘅呢一个版本咧，咁其实喺最近美国嘅 Rock Chart 嘅大啲榜之上咧，都系二十名里面畅销嘅，非常非常之卖得嘅一张唱片嚟嘅。咁如果有睇到 YouTube 上面直播画面，或者系 download 咗 app 就睇到直播画面嘅朋友咧，就会见到咁系 Alice Cooper 嘅 project 啦。嗱，其实咧呢一个 project 系 Hollywood Vampires 啦，咁就系早喺大约系70年代嘅时候咧 ，Alice Cooper 同埋佢一班好朋友，例如 Keith Moon 啊、Ringo Starr 等等啦，咁整成一个 drinking club 咁嘅。咁原来佢觉得呢一个 idea 系非常之好，嗰时大家一齐饮嘅嘢，咁。巧咧就唔怕舊嘅，最緊要係熟。咁佢將 Hollywood Vampires 呢個名咧，去到舊年2015年嘅時候，就組成咗隊 Super Group， 用翻呢個名嘅。咁叫得做 Super， 咁當然唔係嘢少噶啦。咁佢就揾咗係荷里活嘅大明星啊，海盜船長 Johnny Depp 同佢一齊去夾呢隊 band 啦。咁另外仲有一個 Super Singer 嘅，就係 Joe Perry。咁我諗好多朋友都會記得 Joe Perry is from the group Aerosmith。咁佢哋嘅碟裏面咧又翻唱咗呢一首歌，咁我自己係非常之欣賞嘅，因為好多時候咧，而家我哋本土樂壇咧都會強調原創，咁但以我自己聽呢一門音樂咁耐咧，我覺得喺適當嘅時候咧做啲 cover 係必須要嘅，因為Paul McCartney 曾經講過咧，音樂係冇分新同埋舊，只有好同壞。咁但當然啦，我哋又唔會再花時間喺度討論咩叫好音樂，咩叫壞音樂，因為始終咧。藝術是有自由去喜歡或者自由去不喜歡的嘛，咁總言之呢，我覺得好希望我哋香港嘅朋友呢都會有，即係我做節目就是希望帶嚟啲啟發性，即係會唔會係拍戲嘅朋友都會同嗰啲 rock band 大家組啲咁樣嘅 groups 去 cover 一啲巨星嘅作品，咁我相信呢個係相當之有意思嘅。跟住落嚟呢，我會介紹另外一張唱片，因為我係主要呢今次第一次節目我都會係以介紹唱片為主，咁點解我唔係話，因為負責人 Kelvin 同我講過話佢哋嘅頻道呢可以播啲 YouTube 等等，我幾堅持去播唱片，因為我自己出生嘅時候我就一個唱片騎師。第二，對於音樂人嚟講咧，俾佢最大嘅尊重就係去買佢哋嘅唱片，因為如果越嚟越冇人買唱片嘅時候咧，音樂只會越嚟越衰落嘅啫。跟住呢一張唱片咧，摸落去嘅時候就有啲傷感啦，因為唱片嘅男主角叫做 David Bowie， 而喺呢一張唱片出版冇幾耐，佢就逝世啦。嗱，我今次喺呢一張大碟裏面揀咗嘅一首歌，亦都係 David Bowie 最後嘅一張唱片《Black Star》裏面最後嘅一隻歌，歌名係叫做《I Can't Give Everything Away》。咁我哋欣賞下呢一位巨星嘅最後遺作啊！ very wrong. The pulse returns, the prodigal sons, with blackouts, hearts, with flowered news, with skull designs upon my shoes. I can't give everything. 我哋听过嘅就系嚟自 David Bowie 嘅最新大碟《Black Star》里面，呢个碟咧总共系有七首歌。咁刚才嗰首咧，《I Can't Give Everything Away》就系最后嘅一首作品啦。咁唔知道一个人咧，当佢知道自己就快离世嘅时候，个感受系点嘅咧？但我充分有咁样嘅理由去相信 David Bowie 喺制作呢一张唱片嘅时候，佢系知道自己要即将离世嘅，因为一直以嚟咧喺过去咁多个十年咧 ，David Bowie 都系非常之注重自己嘅形象。差不多是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形象，但是这张新碟可以说是全无形象的，只是呢即很多东西都是漆黑一片这样。不只是这样，其中有一首歌 Lazarus 开始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唱到 Look up here, I'm in heaven。 他是觉得你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他已经是天堂了，所以我真的衷心佩服这一位音乐界的巨人，因为当他知道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不是争取时间去喝东西或者吃东西或者怎样，他是争取时间再留多一张好的唱片给我们。当然你再听这张 Black Star， 你不可能跟以前去任何一些作品去比较，你只不过是说既然这位巨星他就留这张作品作为最后的即遗物，那我们只不过 要尊敬就是这么多已经够了。好了，连续就听了几首即外国方面的作品，也都会希望即将个视线拉回来我们香港的本土。那这一对乐队其实认识了他们有一段日子，他们叫做 Bamboo Star 竹星啊。当时就在网上就看到他们自制的一个 MV 啦，那首歌呢我第一次听的就是叫做 Believe in Our Memory。 那时候我就觉得咦 OK 喎，真的那个编曲啊，尤其是就全隻碟都是英文，我小个的时候就挺喜欢听英文歌啦。那本土乐队全部制作英文歌，觉得很好啊，因为香港始终都是一个国际城市啊。收到他们张新碟的时候呢是有惊喜的，录音是很有水准。另外呢就是他的唱片的设计呢就是哇，如果睇武俠片咧，就覺得係一啲殺傷力嘅武器啦。咁但係咧就係一粒星嚟嘅，咁播到出噶，係花咗心思落去。咁今次咧喺 Bamboo Star 嘅呢一張第一張嘅專輯裏面咧，我就揀咗一首叫做 Breaking Limits 同大家介紹。咁同埋我今日因為第一次嚟到 IBHK 做節目啦，我都有啲手信拎過嚟嘅。咁就係請大家咧就讲出，咁喺我嘅 fan page 摇摆天使嘅 fan page 喺公众留言嗰度留言就得噶啦，就讲出呢一对乐队嘅主音歌手叫做咩名，名额有三个，嚟到我哋 band house 领奖就得噶啦。或者如果系咩嘅，你比较远嘅嚟唔到火炭啊嘅话咧，就可以寄俾你嘅，邮费系由梁安琪出嘅，唔使担心。咁而家我哋先听一下 Bamboo Star 第一张专辑里面嘅 Breaking Limits。 broken hearts and bleeding hearts. In a rage, got a taste for a runaway race. I'm filled with you, so just give me a spot. Rapid centers are what I'm meant for. Hell bent for the heavens with no repent. Play the switch, feel the rip to the guitar riff. Hear the call of mirage to see me start to soar. Never take in a pause, and I swore that I won't be ignored. And forever breaking the law. Trail blazing in the night, take a ride, have a hell of a time, and tear a hole right through the sky. Because I'm a rock and roll bastard, all I wanna do is go faster, faster, faster, faster, faster. Did you ride between your eyes? All you hear is laughter as I'm going past you, faster, faster, faster, faster, faster. Bringing limits every night. BHK， 而家时间晚上9:31，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93%。 摇摆天使梁安琪。 我们就是听到 Bamboo Star 来自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作品叫做 Breaking Limits。 如果你是喜欢这一张碟的话，是我准备了三张送给大家的。只要你是讲得出这一对乐队 Bamboo Star 他们的主音男歌手叫做什么名字的话，这个唱片就可以送给你的。其实可以在哪里给出答案呢？你入到去摇摆天使梁安琪的 Fan Page 那里，是有 Visitor Post 的公众留言的地方的。在那里你写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暂时未知道的话，你不如用少少心机在 Facebook 又好，在互联网又好，找一找 Bamboo Star The Singer， 你就会知道他的男歌手是叫做什么名字。我今天是因为要多谢一下 IBHK 他的创办人，所以在他不用答问题的情况底下，我都送了一张给 Kelvin 的。或者你留意一下他的节目，也都听一听他自己客观的评价，看看对于这一对乐队的作品有什么感想。在这个时候我就将视线由香港的本土带到去亚洲，在亚洲呢就要听下这一班朋友了，起歌了。因为这一班朋友来讲呢，给我感觉就是很奇怪。因为我自己认识乐队文化以来呢，从来未曾认识过有一对乐队他们组成了20年，是完全阵容上是没有改动，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仍然坚持，几鬼辛苦才出了第一张的大碟。不如在这个时间就介绍一下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他们第一张大碟叫做摇滚不需要理由。 将落在我们面前，可心的夜，掀开了序幕。 间隔新的夜，掀开了序幕的起点，堕落的从前将会消失掉，也到了时间就在这一夜，让我画上最后句点。 我哋听到嘅就系嚟自新加坡嘅 Top Progressive Band， 佢哋叫自己做天地会，第一张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里面拣出嚟嘅拍 official MV 嘅作品，叫做《乌托邦的语言》。咁其实呢一首歌咧，亦都系讲到点样先可以揾到世界上真正嘅乌托邦，有自由啊，有和平啊等等咁呢样嘢，我谂暂时我哋都系要梦想住先啊。咁讲到咧，今晚嘅节目嚟讲咧，心情都好兴奋，因为介绍啲歌。而家我见到啲幕后工作人员咧，似乎佢哋嘅表情都几满意吓。希望听节目嘅朋友都会满意啦。你收听紧嘅系 IBHK 网络电台。咁如果大家咧系喜欢，在个大气电波里面有更多的 rock band 的音乐可以播出，希望大家鼎力支持这个节目，打电话 WhatsApp 又或者是 PM 叫你的朋友来到 ibhk.net， 又或者 download 他们的 app 也都可以听到的。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梁君琪，而这个节目就是每逢星期三晚九点钟到十点钟是现场直播的。在这个时候就看到摇摆天使的专业一位 James Wong， 他非常之聪明，都不可以用聪明来形容的，非常之有音乐知识啊，因为佢系好认识 Bamboo Star， 咁佢就留咗个言啊，佢 good show， I'm enjoying it， thank you so much。咁佢就知道咧就系 Bamboo Star 嘅主音歌手咧，名字就系叫做 Wolf Red。咁通常咧你答咗第一个咧，咁跟住嗰啲就非常之容易啦。咁你写翻 Wolf Red 咧，咁都系答中啊，佢唔可能写错写入嚟噶嘛，系嘛？佢唔可能写咗系 Ringo Star 噶嘛。Well, it's a joke。 咁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如果你系继续咁写入嚟咧，我哋就会通过一个抽签嘅方法咧，就系抽出两位嘅听众咧，系将 Bamboo Star 佢哋首张嘅大碟咧，就系送俾大家嘅。好啦，咁喺呢一个时候咧，刚才系提过天地会佢哋玩嘅音乐类型叫做 Progressive Rock。咁而家咧就要介绍咧呢一类型嘅音乐喺最近喺 Rock Chart 里面咧，亦都系占一个好高嘅位置。咁而家无论喺欧洲啦，或者系美国嘅市场咧，是都很受欢迎的一个 project， 因为他们是临时这样组成，他不是一对好像 Pink Floyd 一个 band 一个 project 来的，他都是玩 progressive rock 的。我们不如听一听，就是 The Raptor Trail。这个歌是相当之不错，没错，就是这一首了，听听吧。 大家收听紧嘅系 IBHK 今晚首播嘅摇摆天使 Rock Angel 节目。咁我哋呢个节目咧，通常都系会播一啲咧系比较另类嘅摇摆音乐。咁我希望喺以后嘅日子里面咧，除咗 Rock 之外咧，都会将个 umbrella 推阔啲啦，会带到更多啲嘅种类音乐俾大家嘅。刚才大家听到嘅呢一对 progressive rock 嘅 project 咧，就叫做 The Rapture Trail。咁我会发觉咧，点解要推荐俾大家呢，就系佢嘅录音系录得好有心思嘅。哇，中间咧嗰段吉他 solo 系有一种好清脆嘅感觉。咁而有某些嘅 vocal 亦都系录音录得好特别啦。喺听佢哋作品嘅时候咧，刚才嗰首作品叫做 New World， 就令我谂起某些早期 Pink Floyd 嘅歌曲嘅。咁即系如果你系中意呢一类型比较有深度嘅 rock 咧，可以尝试。試下佢哋 Raptor 係 RAPTOR Trail 就係 TRAIL 嗱，講開咧就話買碟啦。咁我喺節目開始就係話，對一個音樂人最大嘅尊重咧，就係真金白銀去買佢哋嘅唱片啊。越少人買碟嘅時候，可能音樂工業咧就越快會衰退啦，同埋滅亡嘅。咁我自己最近咧買碟嘅經驗咧，因為較早之前咧就帶天地會嚟香港啦，咁我哋就即係做到全香港發行，咁我哋就去一啲本土嘅唱片公司嗰度咧，就係去。即係拜訪同埋睇睇嗰個情況嘅，咁我發覺咧，原來咧，即係我自己做音樂工作咧，我就係介紹歌曲啦。我最先咧就係寫一啲音樂嘅專欄嘅，後屘喺電台做，咁而家咧喺個網絡嗰度，亦都係靈感走在呢一個網絡嘅電波之中啦。咁原來賣唱片嘅工作者咧，佢亦都係好艱辛嘅，因為佢哋嘅利潤咧就唔係好高，咁但係佢哋工作時間就好長，咁有啲咧就係死守要做捱貴租，都要繼續做呢個行業咧，就係希望去推動音樂，所以我對。於一啲嘅唱片零售商咧，我係非常之敬佩嘅。咁嗰次咧，我就去咗好幾間喺彌敦道，譬如話喺旺角嘅信和啦，喺佐敦道恆豐中心有一間啦，預計為廟街精美啦等等。咁我諗我以後嘅取向咧，都會偏向一啲我哋本土嘅，即係比較小型嘅唱片公司，因為你入到去咧，嗰啲賣碟嘅朋友咧，有啲原來咧話俾我聽咧，由廿幾歲買到而家頭髮白曬，無端端咧喺台底咧又抄佢 David Bowie 嘅 Picture Disc， 即係同我曬命啦。嗱，我有呢啲啦，即係咁樣，即係嗰個情懷係非常之令人感動咯。咁所以我諗，我喺支持本土文化方面咧，就算我聽嗰啲英文歌點樣都好啦，咁我都係行翻呢啲細細間嗰啲本土嘅唱片公司咧，我覺得都係好好嘅。咁其實聽咩文都冇乜所謂啦，香港係一個國際都市嚟噶嘛。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講話要播一個 rock 嘅節目咧，又點可以冇咗佢哋咧？相信好多朋友都會諗到或者記得，我當年喺商台真係80年代做純搖擺嗰陣咧，就係呢一隊樂隊嘅第一個真正嘅電台訪問咧，就係我做嘅。佢哋嘅名叫做 Beyond， 咁嗰陣推薦佢哋上我節目嘅朋友咧，而家做咗主流傳媒啦。佢係姓何嘅，咁但係Herman， 我諗而家唔知仲中唔中意 rock 啦。我記得嗰時同Herman Ho 啊何哲圖咧一齊做節目嗰陣咧，佢係成日同我，佢好中意 Sisters of Mercy 啦 ，Gary Newman 啦，咁嚟 Beyond 餅帶咧就佢弟喺，哇！你佢好低音嘅講嘢，我扮唔到噶啦，你播啦，訪問佢哋啦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啦，人喺唔同嘅崗位。有唔同嘅即系要做嘅事情啦，咁我谂我无论喺咩岗位，我都希望用最诚恳嘅态度去保护 rock 嘅元素啊。咁今次我拣嚟 Beyond 嘅呢一首歌咧，唔系话大家熟悉佢哋自己其他啲歌，而系一张绝版嘅珍藏。咁喺某年某地咧，喺个医馆咧，原来做过 Beyond 嘅 concert。我唔知点解我同医馆呢个地方真系好有缘分啊！细个做乜乜流行音乐节，做咗好几届司仪啦。咁我自己。投資做流行搖擺天使勁 band 音樂節啦，第一屆又喺醫館啦。咁以下呢一個珍貴錄音咧，就係當年 Beyond 喺醫館現場錄音，係翻唱一首大家好多時候攞咗嚟做民運歌曲嘅，就係崔健嘅《一無所有》。 还有我的自由，可 果然真系一代经典啊！咁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只能够讲嘅说话真系好好 feel。咁喺香港乐坛咧，每一次咧，即系见到 Beyond 个名字，我都系觉得好心痛同埋好遗憾。即系点解要一位咁出色嘅歌手喺英年早逝咧？咁刚才咧，虽然话好耐之前嘅录音系医管嗰方面嘅，咁但系你听到即系家居嗰个声音咧，无论系咩类型嘅录音，你都系感受到。咁其实讲到而家，我接触一啲嘅香港独立乐队咧，咁我觉得。点解咁困难去做翻个好似 Beyond 咁样个天王巨星嘅地位？其实我谂少少嘅因素系 Beyond 嘅成功咧，系佢啲歌系好多元化嘅，佢有唔同嘅通嘅。你譬如话真的爱你咁系一个通噶，又或者系大地咁，阿黄冠中唱又系另外一个通嘅。永远等待阿拉伯跳舞女郎咁，全部啲歌有全部唔同嘅通，但系。有自己固定的声音，自己的风格。咁呢一队乐队可以做到咁样的层次咧，系香港嘅神级嚟嘅。咁我谂而家去组 band 嘅朋友咧，我都好希望俾少少意见佢哋，系咪可以自己创作嘅时候，第一去考虑下个 melody。有好多歌好似刚才一无所有咁，佢系有一个 melody 系走出嚟嘅。咁然后就系话有唔同嘅通去表达自己，去攞到观众听众嘅心咧。咁那個唱片咧就會賣，因為曾經哇，我話俾你聽啊 ，Beyond 嗰啲碟真係唔夠賣嘅，真係好犀利。所以經典就唔係話即係徒負虛名嘅。好啦，今日嘅節目嚟講咧，喺梁安琪做準備功夫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希望可以有新嘅啦，有舊嘅啦，有本土嘅，有亞洲嘅，有經典嘅，咩都搞齊咁滯。咁我亦都好希望喺呢一度可以有更多朋友去支持去收聽呢一個網上嘅搖擺天使嘅版本啦。咁同埋我亦都係好多謝 IBHK 網絡電台嘅創辦人 Kelvin， 因為我自己其實十幾歲就寫樂評，咁後屘入埋電台，咁一直以嚟我見過好多好 hea 嘅。 但我自己就係梗係唔係嗰啲啦，咁我可以喺電台嗰度瞓啊，咁然後哇，即係嗰時真係一條瞓，務求就準時，因為我曾經做過朝早咧，即係準時可以開麥咁樣。咁到好多年之後，我又做咗好多電視工作啊，搞咗好多其他嘢咁樣。咁見到個人其實佢自己整檔嘢出嚟，咁我覺得比我喺個電台瞓咧就更加熱情咯。咁呢個我係俾 credit 佢。今日最後一隻歌嚟，大家聽聽個 intro 先啦。呢、這個就係新嘅呢、這個嚇，係 Metal Chart 上面嘅。我覺得冇呢味嘢咧，就唔可以唔夠喉咯。咁佢哋就係 After the Burial 喺你嘅新碟裏面咧，有一首作品叫做 Collapse。咁我做完呢個節目，當然唔係 Collapse 啦，而係好成個好興奮啊！真，好希望大家俾我哋更多嘅力量，繼續 rock 落去。IBHK 下個星期三晚9:00直播，再見 ，Yeah！